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恋 baby。 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留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。全像个新生的 baby，

说你爱我，只因为你